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得嘞，这就录去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5858。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，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。贺主任您好。 周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就如何防止要命的心梗在眼前发生呢，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。那通过您的介绍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个心梗的发生呢是非常快的。真的是猝不及防。 对。 但是呢如果错过了抢救的时间啊，抢救过来或者说是治愈的可能性呢又非常的小。 对 啊，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真的一定要预防大于治疗。 对，必须要防。而且呢我们通过适当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手段啊，其实呢我们是可以防止急性心梗意外事件的发生的。10个心梗，我们有9个都是可以防的。关键就是要看我们防的手段是不是合适。 那心梗呢咱们有一点是共识，就是它属于突发事件是吧。它可能之前呢就有这个高血压，糖尿病啊，心脏方面有问题。那么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会突发成心梗呢？ 比如说我们人在劳累的情况下，对吧，在这个精神紧张的情况下，遇到一个精神刺激因素的这种情况下，或者是喝酒，对吧，等等的这样的情况，或者是老年人的饱餐以后啊，遇到一个温度的剧烈的一个变化呀，比如说夏天在外面突然进到空调的这种很低的温度的这种房间里，都会刺激冠脉的一个急性的收缩。我们这个冠脉呀它非常细，冠脉最初的地方就只能是一个绿豆，不能横着过，这个绿豆是竖着过去的。就是说它那个冠脉最初的那个血管内径啊，就是0.3到0.5个毫米，黄豆是过不去的，只能绿豆过，而且绿豆不能横着过，绿豆只能是竖着顺着这样过去。这是冠脉最粗的地方。那么冠脉最细的地方呢，2-3根头发丝，你想就这么细的这个血管，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斑块，像细的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小米粒儿那么大的斑块，都可能造成它完全的一个堵塞，都能完全把它堵死喽，对吧。那么只要是哪根血管完全堵死了，那由这根血管形成的那一片的心肌供血就会完全中断，那一部分的心肌就会发生坏死。所以这个呢防是大于治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比如说你这个冠脉里面没有什么斑块，但是你的这个冠脉只是一个非常急性的一个收缩，收得很紧的情况下也会造成心肌的一个缺血。 实际上不管是刚才您说里边有斑块还是说急性的收缩，都是造成这个冠脉呢它堵塞了。 就是说心肌供血中断了。 对，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呢叫做急性冠脉综合征。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这个发生了急性冠脉综合征以后啊，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。所以我们做医生啊，一听说哎呀这个人是急性冠脉综合征，非常紧张的。但是医生呢他会有一个心理的素养哈，您看我做这个临床医生这么多年，在所有抢救病人的过程当中啊，我自己是不慌的，是有条不紊的，绝对不会自己乱了阵脚乱了步伐的。因为经过一个专业的这种训练以后啊，他这个心理素质啊是比较稳定的。但是看针对于什么人，有的时候就说你在工作当中你会很稳定，但是你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可能也就不那么稳定啊。 因为你会知道这个病情它的凶险性， 凶险 它的危险性。 哎，有一次呢我的一个朋友啊，就是他晚上告诉我，他说我不太舒服。我怎么个不舒服？说好像是这个喘气有点喘不上来，哎，有点憋。哎，我说那这个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啊。然后就去医院了。去医院以后呢，医生说这么办吧，量个体温看看有没有感染情况。然后呢说做个心电图，然后呢抽个心肌酶谱啊，说排除一下这个心脏的问题。然后呢拍一个片儿，对吧，看肺脏有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就做了一些这个检查。然后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就先去做了心电图。做完心电图以后呢，我就去拿那个心电图的这个报告啊。您猜我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，心电图上报告什么？ 心脏有问题。 心电图当时的报告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心电图。 哦， 我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，我立马就慌了。 因为他只是刚才跟您说是憋， 哎， 没想到这么严重， 是 吧？ 是啊，所以我当时我立马就慌了，慌了以后我就拿着这个报告，因为当时我不是在医院里，是去别的医院嘛啊。我拿到这个报告以后，我就去送给那个临床医生。然后我送给他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他就怼了我一下，然后他说你慌什么。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啊，我自己可能有一点这个乱了阵脚了。哎，因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么我的这位朋友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。然后这个医生就当时就跟我说，第一你不要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你这位朋友。第二，你的这位朋友马上要进行抢救，而且他马上就面临着生命危险。他当时问我说怎么办，你那个是不是需要给他签？我当时就不能再有任何的犹豫，我说没问题，我来签字，你们马上进行抢救。然后我夸夸夸签完字以后，这个时候医生赶快就过来，让我这位朋友就是平躺到那个都不是检查床，是手推车。哎，平躺到这个手推车上以后，然后就赶快打开了两条静脉通道，然后很迅速的就推过来一超声心动仪啊，然后就赶快检查看有没有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的情况。然后呢还好，当时我就看着他这个图谱啊，没有大面积的一个心肌梗死。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朋友他躺在这个床上，他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说发生了什么，我是什么情况，他自己就不知道这个情况。他就看着周围的那个医生啊，咚咚咚咚咚，就速度是特别的快。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还打来电话问他说，爸爸你在哪里，你在干什么。这个做父亲的就不可能把他目前的这种情况告诉女儿啊，你想象一下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，而且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着生命危险。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他很有可能马上就面临着一个生命危险。所以就是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人是措不及防的， 甚至是无能为力的， 无能为力。而且赶快啊就推到ICU 里面啊，进行全面的一个这个就是生命体征的一个那个监控啊。然后当时也给他阿司匹林还有就抗凝的药物啊，当时就放到嘴里后就嚼服，夸夸夸嚼了以后，然后拿一瓶这个矿泉水就直接就咽下去，然后再打开静脉通道。因为抢救的非常及时嘛，后来就

维护健康，养生保健，促进疾病康复，我们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，通过身体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的风险评估，在健康管理师的指导下制定适合我们自身的健康管理方案，根据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来使用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并做更精准的调整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健康目标，消除病痛的困扰，规避疾病带来的健康风险，完全可以健健康康地度过我们幸福的老年生活。如果大家想获得针对自己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方案，可拨打节目电话说明自己的健康需求，即可获得针对自己的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管理方案。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啊，就是造成心梗的有很多的原因，比如说高血压呀、糖尿病啊，或者说平时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劳累，生活没有规律，甚至抽烟喝酒啊，动怒啊等等，这些可能都会造成这个心梗啊。另外还有一种情况，我觉得其实造成心梗的更多并不是肢体上的，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。如果这个人比如说是一个干体力的啊，我觉得他特别累，但是他心里是愉快的，可能都没什么事儿。如果这人心里真的总是不痛快哈，他哪怕跟着坐着不干事儿，我觉得他身体好不到哪儿去。 对，你说的这个，其实心脏啊，我们叫双心病。这个双心病的这个双呢，一个就是生理方面的原因， 对，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种郁闷， 哎， 情绪的刺激，可能这个人我体力上很累，但我心情是愉悦的、快乐的累着，可能不心梗。 对， 哎， 对。 如果我身体上不是很累，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，心里的一个郁闷、一个结儿打不开，这个就是造成心梗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有一位女士，就是，老伴儿去世以后，她什么指标都是好的。发生了这个急性的冠脉缺血，然后抢救以后所有指标正常的，但是他就说我就活不过去，今天晚上真的那天晚上就生命结束了。真的，这个 就跟一种暗示一样哈。 这个就是双心病，心因性的。所以这个心脏这个东西啊，人的情绪调节非常重要。你看，我刚才谈到的这位朋友啊，他自己搞医，他就很注重这种预防，他就是抗纤维化，然后加这种有氧运动，然后在精神方面的一个调节啊，现在是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越来越好。所以这个抗纤维化、抗动脉硬化非常非常重要。同时呢，我们要用茶色素啊，把我们的血脂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，尤其是血糖也要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要控制血压嘛啊，然后就是精神调养很重要。再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有氧运动加抗纤维化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冠脉健康的一个手段。 其实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哈，我确实也很有启发。我觉得原来咱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哈，实际上很多病呢是从心来的。 对 啊，如果您心情绪好的话，哪怕你日子过得苦一点、累一点，可能都不会得什么病，因为你心里是愉快的。 对 啊，如果您真的您家有万贯，但是您心里总是不愉快，这个时候呢，可能病啊真的就来了。 对，这是重要的致病因素。 所以刚刚您说是双心嘛，既有身体上的，又有心理上的哈、这两方面都能健康了，你才能是真的健康。 而且心理疏导是非常重要的。 是的，那如果呢，大家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想进行疏导，这是一个。另外，刚才呢，贺主任也提到了抗纤维化和茶色素啊，这个呢，对于这个心脑方面的这种改善呢、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健康啊，都是非常有好处的。那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咨询啊，和沟通的话，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而且我们还要给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、这个完全是有针对性的，一对一的啊，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管理起来啊。好，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